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话剧《立秋》今晚登台国话剧场。山西省话剧院创排的这部剧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的形势下，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最终由盛而衰的故事。舞蹈剧《金蟾素与唐人宝》今晚继续在天桥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刻画老北京民俗手工艺人的舞剧，以毛猴手工艺人为主角，讲述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剧中反复出现的吹糖人、做毛猴，牵出那些旧时光的记忆。2018北京音乐厅暑期系列音乐会经典昆曲剧目《牡丹亭》7月27号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演出《纸幕影像游戏剧光影奇妙夜》8月3号到5号将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今年下半年将有58部话剧、音乐剧、歌剧、舞蹈以及展览的高清影像电影在北京放映。昨天，在戏剧高清影像放映落户我国3周年之际，引进方发布了最新引进的片单，其中包括莎剧复排作品《裘丽丝·凯撒》、2016年奥利弗奖最佳话剧新作《刽子手》、获得法国莫里埃戏剧大奖的埃德蒙·罗斯丹名作《大鼻子情圣》等作品都将陆续放映。再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明天开始到23号，北京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将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展览会上，特斯拉、宝马、蔚来、北汽新能源、上海荣威、比亚迪、吉利新能源等20多家主流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将带来热卖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主题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汇集意大利21家博物馆、国内17家博物馆，共计200多件套文物精品。寻迹赵龙水彩画作品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涵盖赵龙近年来创作的颇具代表性的三个系列作品，分别是游记的风景、傲骨和寻。匈牙利当代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以匈牙利的当代艺术作品为核心，展出99件架上艺术创作及24件雕塑作品，涵盖波普艺术、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及现实主义等多种流派与风格。本次展览还将展示大量围绕匈牙利音乐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及民间音乐学者佐尔丹为主题的作品。水墨三人展《气韵飞诗》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选取袁大西、杨艳玲、比尔·克莱普斯三位艺术家的作品，通过三个案例，观众可以思考什么是艺术之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整个的一天呢都是处于高温的预警当中，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摄氏度以上，天气呢是晴热干晒的，所以要减少户外活动，不宜在阳光下长时间的暴晒。那么看看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神探出击。 好啊，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咱们俩不是华生福尔摩斯是吧？ 啊， 神探出击嘛。 哎，这个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啊，这就是川井宪次先生啊为狄仁杰之神都龙王来撰写的这段片尾曲。川井宪次这是大腕儿，对吧？ 确实这音乐听起来特别有那个国际感、啊、 哎，而且就是这个还很接中国人的地气啊。这个神都龙王这个电影当年上映之后，很多人对这个片尾曲特别特别的钟爱，说这川井先生的这个大片的这个风格是吧。我们知道川井先生他有很多的可以说是巨作，比如说这个《攻壳机动队》啊，什么《午夜凶铃》啊，这些电影 都是他配乐的。 配乐，更重要的是他经常给咱们国产的电影啊，尤其是有古风的、古韵的这样的电影，什么《叶问》呐、《七剑下天山》的墨攻啊，都是他来创作的啊。所以在这个动画界，在这个叫古风界啊，电影界都是非常有名。那么这段音乐，这也几乎成为了神都龙王这个电影唯一的亮点，是吧？ 啊，你说，哎呦， 说了半天， 说了半天的神都龙，我以为使劲的吹，使劲捧。 哎，其实这个很多人在盼着啊，就盼着什么时候能有新的狄仁杰系列啊，能够把这个神都龙王，哎，他所口碑掉下来一点点啊， 一雪前耻， 一雪前耻啊，是有点这个意思啊。那么就要来了，在今年马上暑期的7月27号，狄仁杰系列最新的这一部作品《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你将会看到啊，仍然是由这个施南生和陈国富来共同的监制，由徐克牵手刘德华、黎明、张学友、郭富城，四大天王吗？ 有他们吗？ 四大天王啊，真是你那时候的四大天王啊，跟我那时候就 不是，今天不一样， 真的假的呀？ 假的啊！刘德华那是第一部的，嗨、 哎，刘德华原来演过的《 通天帝国》 是， 没有黎明、张学友、郭富城、啊。 哎呀， 哎，人这电影的名字叫四大天王， 所以你把四大天王搬出来，哎呦喂， 啊，其实是托塔李天王和那个广目天王。 你往准了说， 大唐嘛，对吧？大唐，你的镰刀西游记，那四大天王是不是出来了？ 哎、到底是谁？ 对，是赵又廷、冯绍峰、林正新，那个马思纯 啊！嗨、啊，这四大呀！我的天哪！ 哎，不知道这具体里边这指的是谁？四大天王啊？我估计可能真有点联系，是吧？嗯、你说这个 赵又廷肯定是还是主角？ 嗯，对对对， 狄仁杰 啊，林正新就是跟他在第一部当中演梁家辉角色那个人， 啊、 感觉是那个人哈、 啊。 然后这个冯绍峰呢，这是大理寺卿跟他对着站的啊，就是正宫的这么一个人、 嗯、 啊。这个是在《神都龙王》当中这个原班人马，再加上一位马思纯，当然还有武则天，就是眉毛那样的那个，是吧？ 啊，眉毛是哪样？ 就是那个刘嘉玲老师，就是演武则天，就是像放了两颗 一点嘛 瓜子， 哎、 啊，放在那、 哎 啊、 对， 放在 这是好像据说啊。看那个唐朝的你说仕女图啊、 嗯、 是吧啊、 嗯、 看那个过去的宫廷的画啊、 哎、 它当中那个女性的形象 是 哎今天日本人很熟悉这个吗 设计出来但是反正就是有一点我这是老有强迫症啊我老觉得是有两颗苍蝇落在他的脸上我看这电影的时候老想上手扒拉扒拉 好好吗其实你看 并 很多 对他不 敬、啊、过去的日本片子里面都是这样的就是日本女性啊在过去学的大唐的那个化妆啊、 嗯、 都是那样、 嗯、对、嗯、哎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啊这个四大天王这一部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来说起 啊我们今天说四大天王是吧 哎说四大天王、哎、我们今天说什么呢其实首先啊咱就从这电影本身来说这个电影是备受大家期待的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个 好多部了 哎咱们国产电影当中真正能够成为就真正的系列作品电影的系列作品其实不是很多见的对吧 嗯 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唐人街探案啊这两年这形成这个气号 系列但是也才第二部嘛。 对、嗯、啊那么狄仁杰要知道他是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的。我这是在网上看啊而且是比较专业的电影网站上。 嗯 据说现在这个电影计划一共有23部啊。 多少 ?23 部。 染上一足球队了。 23部呢而且还几乎每一部都有概念图了就是说一个主视觉图吧这么来说啊反正你按照他这个拍摄的这个时间的间隔来看哈、啊、你看当年2010年通天帝国是开启这个系列对吧彼时徐克老师就开启了这个系列电影的模式然后呢票房3亿那你知道10年的票房真今天这不是 一起了 对吧、 嗯、 而且在国内外大奖都有斩获啊2013年这三年是吧到今年这有点时间有点长是吧五年 过 去了是吧、 嗯、 三五年吧这暂且算它一个叫三五计划是吧是吧 嗨啊 三年计划五年一计划三年一小计划五年一大计划啊 所以这个新的是隔了五年时间 哎五年时间啊23部啊咱们来数一数啊第一部叫狄仁杰之通灵神功未拍摄啊第二部叫狄仁杰之青铜战士未拍摄啊不知道有没有那个黄金圣斗士 青铜战士啊 青铜啊第三部叫狄仁杰之微笑夜叉啊未拍摄不知道有没有龙王哪吒、 哦、 是吧第四部叫狄仁杰之巨灵掌 还不是巨灵神吗、 啊、不是巨你看又奔着那去了 第五部狄仁杰之夺命盛宴未拍摄、 不是豪门盛宴 哎、第六部狄仁杰之昆仑金顶未拍摄、第七部狄仁杰之情人藤未拍摄第八部狄仁杰之幽灵谷未拍摄啊后边快点念五鬼拍门九尾狐迦楼罗七面人 这都是未拍摄的 只有通天帝国2010拍摄了、这是第13部啊 不是为什么前面这么多部都没有拍摄 没拍摄 也就是说这个系列电影本来从第一部立项一直到第12部的时候这些电影是放在后头拍的 那不知道啊接下来还有海市蜃楼杀人凤凰未拍摄神都龙王2013年拍了、还有呢九鼎神珠白眉道人玲珑塔没有塔玲珑啊、天火高丽美人这个霹雳梵音黄金卷轴现在看到23部哎嘿有意思了四大天王不在这个当中所以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 这23部网传片单不准啊，再有可能就是老怪别出心裁，23部之外又拍一部， 就是原来这传的这些当中没有我们今天 没有啊， 要在下个月看到的这部 啊， 四大天王 没有， 没有 四大天王啊，这一次四大天王，所以说呢，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 嗯、 啊？看看他呀、啊、会拍成一个什么样子、 啊？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套路？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系列电影在那个计划当中啊。这个国外系列电影比较多嘛， 嗯， 有时候你会发现系列电影它有一个远期计划，多少多少部放出消息来、嗯、然后有一个片单，结果你发现到来的某一部不在其中，或者说它名字就根本就不对，还有可能是另外开启一个系列。 嗯，对， 这在经常我们会在一些就是传说当中的，你比方说什么星球大战啊，是吧， 嗯，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碟中谍啊， 嗯， 等等等等，这种传闻当中看到一些小变化、 嗯、 这也是玩一小花招。 嗯，所以呢，这个我们看一看究竟这个啊四大天王它是一个什么样感觉的啊。其实这个电影还真的是在系列的体系当中啊，它里边最开始出现的是就是跟我们见面的是一段广告，你看啊，这广告是什么呢、 啊、 它其实用广告来做了一段小小的预告片，还是挺有创意的啊。这就是这广告是讲一什么呢，是讲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 东西、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法器啊，这个法器又是神器，或者说是这是怎么说，一个礼器，叫亢龙锏啊， 四大天王， 嗯 啊，法器， 哎， 这想到庙门口了、嗯、啊， 亢龙锏，亢龙锏是什么东西啊？亢龙有悔，熟悉吧？ 啊、 是不是特别熟悉、 啊、 哎，是因为你看过易经吗？不是，是因为金龙、啊、那个金庸先生替你看过易经，是吧、哎、 我看过降龙十八掌了。 哎，这亢龙锏到底是一什么，咱们先听一段他这个片方爆出来的这一段广告、啊、 哦， 看看你是不是能听明白。 拒绝他就是拒绝一次变强大的机会。 男人不止一面，有了亢龙锏可以百变。 在外制敌，在家晾衣，我就是我。有了亢龙锏，才是不一样的烟火。 亢龙锏为每一个有缘人时刻准备着。 亢龙锏里面隐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只有机智的人才能使用它。还等什么？ 亢龙锏， 亢龙锏， 亢龙锏， 林更新用不了。 更新用不了、啊、 这是片方正式发布的 对广照片啊，大家如果看那个视频，就是这那个新款手机上市啊，或者是某一个汽车的概念广告、 啊、像 特别像啊， 啊你用在世界杯里也成 现代风格拍的一个亢龙锏的广告啊， 啊 这亢龙锏是什么呢， 有了亢龙锏打进八强 不是梦啊来这到时候说说这个亢龙锏是什么东西啊、嗯、这个亢龙锏它其实就是因为在上一部电影当中，就是在《神都龙王》这个电影当中呢， 啊， 狄仁杰不是把这个神龙案给破了吗？ 啊， 破完了之后就获得了这一把亢龙锏， 啊，立了功了，然后赏赐他的。 这亢龙锏很厉害啊，叫上可编皇族，下可出奸臣。 哎，这 有点像尚方宝剑，有点 像包龙图的那 个八王爷的挖面金锏，有点像那个这个包公的那个虎头铡。 对啊，那这铡刀啊，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它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 嗯， 哎，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四大天王当中，这亢龙锏就出现问题了啊。虽然他是武则天的这个叫是权臣吧，或者说是。这个最重要的， 嗯，武则天的武器，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但是呢，嗯，功高震主是吧？引发了武则天的忌惮。那么，亢龙锏也成为了多方势力争夺的对象。在这一集四大天王当中，不仅要破案，还要引发一场这个宫廷内部的腥风血雨。 就是亢龙锏是一关键线索。 哎，那么我们就来听一听，看看这个到底四大天王啊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咱们还是来听听剧情版的预告，又是一宗神案出现了。 这是正经的啊。 哎， 地不空，誓不成佛。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恶鬼，恶鬼缠身，身不由己啊。 恭喜幻天真人，认我大唐国师。 那就请真人演练大法，让朕开开眼。 遵旨。 柱上的金龙火化，然后穿顶飞去。 金龙一位大旗之兆，你将成为新的九武师尊。 说的真好啊！ 这幕府主使和天后有话。 寡人宣布接管大理寺。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 天下之难，凭将来了。 可是这回，偏偏就是我解不开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就是四大天王啊最新一部狄仁杰的预告片，这个是剧情版的预告了啊、 嗯、又要破案了。 嗯，这个每一宗案啊，在这个狄仁杰这个电影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哈。 嗯嗯。 如果说这个电影最重大的缺失，那就是没有元芳嘛，是吧？ 没有元芳的狄仁杰。 对、 啊。没有元芳的狄公。 啊，没有元芳狄公，很多人觉得你这有点缺点什么，是吧？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到这个网络文化，它就是其实都变样了。你知道我们说最知名的元芳你怎么看，是吧？这句我今天想什么呢，我今天特别想在就是杨冠华和子健老师，是吧，他们这个电视剧版这个狄仁杰当中，我找到这个台词，然后能把它剪下来，是吧，给大家听一听。我发现根本就没有。 不会吧？ 没有，就是没有一句是什么呢？没有一句就是元芳你怎么 看？ 没有这个原封不动的这个、 哦、 这个词、 嗯， 就是要不就是元芳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啊、 是吧？元芳啊，此事你如何认为 啊？要不就是元芳说大人你没事吧？ 明白了，被大家简化成了一个标准版本。哎， 对、 啊、叫元芳你怎么看。 对啊，再者说元芳他就有人说姓李元芳字子健，你就胡说啥张子健老师叫张子健啊， 你说李元我就想到的是唐朝 元霸，是吧。哎，所以其实他本来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啊， 嗯， 但是其实是因为 他是剧版里头、啊、 剧版里头 就是增加这么一人物啊、哎、这个就鲜活起来了。他有点像就是我们说啊，这探案你一说探案古今中外 啊， 概莫能外，是吧？ 你有包公怎么能没有展昭呢？ 你必须得有， 你有福尔摩斯怎么能没有华生？ 华生，对对，你这嗨，你就唐人街探案还俩呢，对吧？ 对啊，所以这个钱雁秋先生那个，这个连冠华和张子健版这个《神探狄仁杰》，这应该是四部吧，对吧？ 对， 2002年开始，这是非常经典的、啊。 而且你想，电视剧里面的狄仁杰也没实剪呢、啊， 嗯，对， 是吧？ 没有剪， 实剪的，你刚才一说我就想起来，你实剪的秦叔宝实剪是吧？ 秦叔宝实剪，对，还有那个 牛高是不是 牛高 实剪是吧？ 还有八贤王是吧？ 哦， 他这个剪跟八贤王那 什么什么剪那个 挖面筋剪， 哦对对， 挖面的 叫挖面 啊，挖面筋剪， 对，贾平凹的挖。 哎，所以今天呢，从这个刚才这个我们说这个四大天王啊，四大天王，7月27号就要来了啊，大家是不是期待？另外还有一个，哎，小话题特别想跟大伙儿聊一聊，就是这个系列电影，咱先别说宇宙那事儿，对吧？咱们这国产电影、 哦、上回说有好多系列电影假装宇宙、 啊、你能把系列做明白就不容易、哦、 对对，系列电影 为什么那系列电影难做呢、嗯、就是说你这个每部与每部之间起码你在人物关系上你 有关联， 埋着船呢、嗯、 对对对， 对吧？你这有很多很精巧的设计，你即便就是说、嗯、我不看那个神都龙王，我不看这个通天帝国、 嗯、 你这一部你首先你得让我看明白，但是我看的人呢你还得让我找到前两部的感 觉。对对对对， 你说这是不是一难题、 嗯， 否则你说你倾向于哪个、 嗯、 你如果是跟前面都不挨着，那你这系列就 不成系列、嗯、 如果你要联系的过于紧密，好，您 看不懂， 您最早那一部刘德华那版呢是 八年之前了，对， 对不对？ 新加入的观众很难接受一个联系太紧密的系列。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确实很难处理。 那照你这么一说，这23部是吧？再加上这个四大天王的就24部了 啊。 这24部你能做成系列，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 是，反正这个徐鹤老师50年生人哈，我觉得 你照着年龄算是吧， 我觉得这个拍成洪七公了，可能也拍不完。非得把赵又廷愣拍成刘德华，这岁数估计这23部也拍不完，是吧？ 照这么来理解的话，其实有很多系列电影都很难拍。 是， 中国为什么咱们的国产电影当中就少这样的系列电影？ 哎，但是我特别还想跟大家说一什么话题啊？系列电影为什么难拍？就是在于你那个剧情人物这个设定啊，它是很困难的啊。有一些电影，包括有一些这个很经典的这个美剧也好啊，是什么韩剧也好，我们发现就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它一开始，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吸引你，它不难，是吧？比如说它有一个很奇幻的概念，其实徐克导演最不缺乏这方面的这个设计了。他为什么叫老怪呢？ 就是让你一见钟情， 哎， 这是比较容易的。 对，但是就是当这个编剧导演给你挖了一个大坑之后 啊， 后面怎么样去填，对吧？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儿。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经典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它厉害在哪？首先挖的这个坑，哇，让人觉得哎，特别的这个就是你是景观上、概念上夺人眼目。另外呢，从这个剧情的设计上，哎，让人特别去关注。更关键的是什么？你填坑的时候有出人意料，对吧？哎，这有一些糟糕的戏，它就是啊，前面把这坑啊挖得特漂亮，后边填不上了，填不上了怎么办呢？ 坑就放那儿了。 哎，不光是放那儿，再挖一个，不这让前面这坑更大啊 啊， 用更新的坑来代替这个坑，哎，最后就导致烂尾了。 对，观众不都像我这样？像我这样呢，你挖一坑，我跳进去，我还贴瓷砖呢，是吧？但是很多观众不买这账。 哎，今天也跟大伙儿问问大家吧，你们看过的那些神坑剧啊，就是只挖坑不填坑的那些剧或者那些电影，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 好，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聊啊。最后一点时间，上半段我们来听一听陈楚生演唱的《相忘于江湖》，这就是《神都龙王》的主题歌。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宝宝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49成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呦呦，这谁呀、啊？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啊，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哎，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一块儿探案，看看那些系列电影。 哎，刚才我们上半段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今天的话题是让大家从这个我们说四大天王啊，狄仁杰四大天王系列电影开始说一说啊，有没有哪些作品是您认为属于挖坑未填之作啊？ 挖坑不填， 哎，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啊。这个斯文说了，说实话啊，系列的我感觉越看越不好看，尤其是什么副本啊，什么速度与激情啦，什么加勒比海盗啦，变形金刚这系列的都不喜欢啊， 越拍越不好。 哎，这个胡作旁观者说，大坑套老坑，老坑套小坑，老坑小坑没花坑，坑中有新坑， 这没完了。 让我想起了一个说评书（括号单口相声的演员） 啊， 他的外号叫坑王啊。 嗯， 说谁呢？不知道啊。 哎，你能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我对这种传言从来我都不信。 他不敢说。 七胖说了，挖坑第一人，我感觉应该是斯科特老爷子。 哦 ，N 年前的异形的， 知道他去异形了， 大神称啊！这两年作品完美的天称啊，这说明对自己的作品很负责呀。 嗯 啊， 对观众也负责。 哎，这个风华正喵， 我补充一句啊， 嗯， 七胖说的这个斯科特老爷子其实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 啊， 他为什么在很多年前他挖坑，他现在能完美的填上？ 嗯， 他记性好。 嗯， 好多导演，我告诉你，年轻导演那拍系列电影了，上一部隔了没俩月，他都能忘了，他都视而不见，对吧？那个坑为什么填不上？他就是假装不知道。 更别说那说书的了，说说那么长，说说前面就忘了，很正常啊。 我都忘了，你还记着呢？ 这个风华正喵说把我坑的最惨的古今中外第一坑主。啊，非曹雪芹莫属啊！不接受反驳，这个您还真是说对了。今天我还在知乎上看到了这样一种留言， 是说曹雪芹的。 对 啊， 他说呢，这个曹雪芹啊，他的这个，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认为说是后边八十回有，但是呢找不着了， 嗯， 对吧？ 嗯， 哎，但是他说了另外一种那个可能性 推测的， 我觉得他这个推测不是没有道理。 嗯 啊，是这么说，就是说为什么说八十回有找不着了，那是因为脂砚斋嘛，对吧？脂砚斋评的时候他说了，说这个是有的，我见过，只不过没有了，对吧？但是呢，这个知乎上这位朋友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 假设 哈，怎么说的呢？他说，其实在我们今天很多人愿意玩一种行为艺术，比如说有一位叫斯坦尼斯拉夫，没有司机也没有司机，他叫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这位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完美的真空》，这本书是什么呢？是书评集。书评集发表了之后获得了很多好评，但是他后来向媒体，他告诉媒体说，其实我评论的这些书根本就不存在。 哎呦，想到了，天哪。 还有九把刀有一本游记，写得十分有趣，然后呢他在书的结尾告诉大家，其实没有这些地方，我也没有去过啊。哎，根据此他说，那你说在清朝的时候，脂砚斋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行为艺术者，是吧？他就是对这种不存在来进行评论，是要让人们相信后八十回是写完了的， 是有的。 哎，然后他还使出浑身解数编造那个蛛丝马迹，什么草蛇灰线，是吧？相契合。哎，说如果说我们真中了他的招，那现在脂砚斋一定会在天堂捧着一本《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然后得意前仰后合。 哎呦，我的天哪！风华正喵，你可把他的《红楼梦》的床给勾出来了。哎呦， 真好，真好，真好！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啊，你说这行为艺术者哪没有呢，是吧？ 是是是， 这么就是尤其越感性的人，是吧？越有才华的人，他 越能蒙人。 哎呀，行为艺术啊，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也不能说就一点没有， 对， 是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即使是这样，即使这你说的这个假设是成立的，是存在的，那说明这个坑确实挖得好啊。 是， 挖得好在于什么地方？就第一，我刚才说了，我说这些导演或者说这些叫作者吧，他们记性好，他知道他挖了这坑，他后头啊，他填得特别的完美。 嗯， 他在挖下一个坑之前，他一定让你觉得他下一个坑是值得你继续跳的。 哎 啊，系列电影有这么一个好处。我们说系列电影为什么它的坑挖得好，我们就来看看最近的一部系列电影，对吧？侏罗纪，对吧？我们回头说，大家这两天刚看了侏罗纪公园，不是侏罗纪世界啊，这个第二部的朋友都知道，他最后他又挖了一坑。 嗯 啊，这个坑挖得很大。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细节不说啊，就是说从这个整体的设计上，侏罗纪公园 这个概念前面几部已经可以说玩烂了。当然他也有就是恐龙到城市大吵大闹，就是打作一通这个、对吧，这个概念，这个失落的世界不是那恐龙就来了吗？ 对吧，在城市了吗、但是呢他后面要再开启的话他怎么办？你看我们看第一部他特别聪明，他还是一个公园，但这个公园跟原来时代那不一样、 就是超级乐园， 哎，更大型，然后跟人的接触更多、然后那些设备更先进，对吧？那么第二部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叫过渡性的作品。对，因为你如果是这个系列的忠实粉丝，你会知道哦，它一定是过渡性的，因为后边侏罗纪世界啊就是跟人成为一个世界了，对吧？那再怎么发展不知道，但是你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概念设计非常非常的好，它虽然是一个过渡作品，但是把所有的恐龙放出来，这是作为这一个电影的高潮戏，它是可以作为高潮的。 所以这部应该叫神都龙王。 哎，这个里边龙也活了啊，就是那个我们说神都龙王当中那个不是水下真有一大怪物吗、这个里边四大天王我看预告片当中有一个法师， 有 他这个一做法、然后那个就是、金殿上那些龙盘龙突然间就活了，然后冲天而去。 所以系列电影这个挖坑啊，你看这个第二部我们知道这个侏罗纪世界的挖的这个坑就在于它要营造一个真正的侏罗纪世界的来临了哈。刚才看到评论当中有人就说了，哎呀，下一部名字都想好了，叫恐龙球崛起。 恐龙球崛起， 对吧？星球崛起嘛。 哎呦我天， 龙球崛起， 龙球崛起 啊。 系列电影到底哪一部挖的这个坑您觉得特别的坑人啊？就刚才说是坑主是吧？ 坑主 让我想起来的那个许三多当年在《士兵突击》里面问，那啥是坑主啊？啊，你来了，那个小白跟他说，你来了，你是最后一名，我都不是坑主了，你都是现在的坑主了。 哎呀，这个你要说恐龙球崛起，应该叫龙珠崛起才对啊， 龙珠啊， 圆的跟这个龙放在一起，龙珠比较合适啊。 刚才你说这个叫这个狄仁杰的时候啊，你说有23部那个片单嘛？23部如果再加上这个四大天王这一部不在单中的这一部的话，一共是24部，对不对？24部让你想起来哪个系列了？24部的系列电影，迄今为止，我觉得反正在我的这个观影的片单当中啊，只有这么一个系列 啊， 叫007。007刚好24部嘛，加上幽灵党， 而且他也是英国特工，也有点断案这意思哈。国家档案是吧？ 24部就这一个了，还真没有超过我的记忆当中没有超过24部这个系列电影集数的吧？其他的也都3-5部啊，7-8部， 也就顶多了，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系列狄仁杰系列的第一部，就是《通天帝国》。其实《通天帝国》我认为反正是比《神都龙王》要好看啊，因为它的剧情非常的扎实。也就是说，在这一部当中，导演编剧为我们一步一步的挖坑，一步一步的填坑，填上前面的坑，后边又挖了一个更深更大的坑，后边还能巧妙的填上。 你这糊涂的旁观者，这坑有一笔了啊！ 大坑套小坑啊，真是特别的精彩。来，先来听听第一个坑啊，就是故事一开始，一个监工的一个工匠嘛，工匠头忽然之间自己就着了，是吧？自焚了。 哦，对，记得这段。 哎，来，我们来听一听。 奉天承运，天后诏曰：大秦国使节阿巴斯将军远道来朝，欲令善加接待。即日领往通天浮屠，瞻仰天后神威。 见过您大人， 当然 见过您大人。 通天浮屠高66丈，一曲66重天，也就是直上九霄之意啊！你放给他听。 在下已经跟将军解释过了。 Este proyecto tiene que terminar antes de la coronación de la reina。 他问这工程要赶在女皇登基之前完成吗？ 当然，如果赶不出来，我的小命也就保不住了。 Es impresionante。 为见这尊大佛呀，我朝不惜万金，用铜铁就耗费200万余，每日烧炉过千。哎，这里边实在是太热了。给大人快去准备水和汗巾。 Hace mucho calor, hay que tomar suficiente agua para evitar la deshidratación。 ¿Quién es el que aparece en el dibujo? 将军问这画像是什么？ 哦，这是当今大唐国师陆离，道法高深，天后极其仰赖。唐真贴的呢，是国师所赐的平安符，可以镇邪消灾。 哎，蒋大人来了，谁是不是去跟他说说呀？这怎么办呢？ 哎，你这事儿必须得说。 他闹出人命就来不及了。 你昨天解下同心柱，解开阻击到平安符，可否即刻挂回原处？ 还没放回去吗？ 都说煽动平安符后果难测，所以大人动的平安符，地下的人心神不宁。 好好好， 我们这样工程可就僵在那儿了。 赶快放回去啊！快去快去快去！啊！啊、哦、啊，请请请，啊请。 Grandioso, hay una vista。 哎，就是这个带着这杨大人啊，看参观了一下这个浮屠塔之后呢，忽然间他就开始自焚了啊，其实这个那看着电影朋友都知道，这其实就是梁家辉演的这个角色啊，他其实一切都是他来设计的，只不过是。当时他是隐藏的比较深，是吧？哎，那么挖了这个低的坑之后，我觉得后边这个剧情就是咬得特别的死。他先是从一个非常客观的探案的角度去探，只不过这个时候狄仁杰没有出场啊，是谁出来的呢？应该是就是大理寺卿吧，大理寺卿就叫薛大人哈，薛大人，然后他手下是邓超演的角色，裴东来啊，他们一起来判这个案子，就是很直接的来断这个案啊。但是断这个案已经得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之后，那个所谓的叫不信邪的那个薛大人又再次是就是自焚啊，所以真的让人说哦，这难道是真有超自然的现象吗？ 对对对对对，一直大家是 带着 这样的心理 这个疑虑啊。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情的这个递进啊非常的紧密，而且是叫环环相扣啊，层层深入，确实是哎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咱们再来听一听这薛大人是怎么断案怎么自焚的，他跟这邓超演的裴东来之间又有怎样的观点上的不一致。 薛大人， 嗯， 薛大人，尸体全都烧成灰烬了，一点皮儿都没留下。 啊，从尸体上查出什么疑点没有啊？ 大人，这是从尸体上验出来的。 黄磷。 是啊，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为烧融铜浆，大府内存放了大量黄磷。正好给凶手可乘之机，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贾大人是被人用黄磷焚烧致死。 不，这火是从体内烧出来的。 裴东来，火怎么可能从体内烧出来？ 大人，你瞧。骨骼都烧成灰烬了，棺穴里面虽然有烧毁的尸灰，可靴外面却完好无损。如果不是从体内烧出，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 也对，可死者体内黄磷浓度这么高，一定是有人下毒害他误食。 黄磷恶臭一闻便知，就算是误食的话，症状阴是呼吸困难，全身疼痛，也不会骤然起火。 少啰嗦，凶手肯定在你们当中，全都抓起来带回去审问。给监控， 你给我出来。大人，大人，你抓我回去，延误工期，我们必死无疑啊。 左手藏的什么？ 哎，梁家辉演这个沙陀出现了啊！这个他其实虽然 沙陀 啊，虽然是被裴东来注意到了，但其实